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不是我，乃是基督。当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他是谁的时候，约翰一直不断地回答那样，不是我，乃是基督。现在请再听一次，从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是如何那样不要人注意他自己，乃是要他们注意耶稣基督。从第十九节开始，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好，真的是蛮清楚的，约翰就是不要人注意他自己。他说，我不是基督，我只是修直主的道路的人而已，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约翰不要人注意他自己，他认为他自己真的是不怎么样的。约翰要人注意的是那快要来的耶稣。那么当耶稣来的时候，约翰怎么说呢？我们这段经文之后接下一节第二十九节就记载说，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所要人看的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耶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两章后，在第三章，施洗约翰就继续照样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他基督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说，不是我，乃是基督。我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是蛮佩服约翰的。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那么多人都去看约翰，这对约翰是太好的机会哦。约翰可以成为很有名的，他很容易叫人看他自己，你们看我这位上帝的先知啊，上帝拣选我预备基督的道路，多多听我，多多看我。但是约翰并没有那样做，他反而就是要一直衰微，好好让耶稣一直兴旺。我真的是很佩服约翰，你们一样也应该佩服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像约翰那样做，我们反而很喜欢别人注意我们，我们抓住任何机会别人可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原因我们要别人看我们。第一个是比较明显的，我们要别人注意到我们是如此的厉害，或者我们如此独特的。我们说，你看我做的工作，你看我赚的钱，你看我的学业，你看我的经验，你看我的衣服， 你看我剪头发了哈、啊，你看我煮的菜，你看我这么会唱歌，你看我这么会带孩子，你看我的孩子多么好，你看我办的活动，你看大家都认识我，你看我 FB 上的朋友那么多，你看我，你看我。那么我们也许没有把那些话真的说出来，但是我们心里都在想这些。我们真希望人会注意到我们，或注意到我们所做的。当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就很难过，甚至有点愤懑不安。并且当人真的注意到我们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哇，你做得很好啊，我们或许会说，没有啊，其实这方面做得不好，这方面有问题啊。但是我们为什么那样说呢？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他们再讲一遍，不是啊，你做的真的很好啊，哇，我们听得多舒服，对不对？我们就是希望他们注意到，我们希望他们继续那样做。好，那个就是第一种原因，我们希望别人注意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厉害或者我们的好表现。那另外一种原因，我们要别人注意到我们，其实有可能是比第一种更常听到的，是这样。我们说，你看我这么可怜，你看我这么倒霉，都不顺，你看我同情我吧，你看我的工作多么辛苦，这么累，我太忙了，太忙了。那个太忙可能是最常听到的，从我口中也是听到的。或者我们说，你看我身体这么不好，这么多问题，或者你看我，他们对我那么不公平，你看我所受的苦，请注意我，同情我吧。那么的确，当我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我们也应该告诉别人我们的情况，也请他们来帮助我们，这是好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常常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幸而一直跟别人诉苦或者发我们的牢骚，我们就是要人注意到我们。我们非常注重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别人注重我们，注意我们，看我们，这样不对。可以说上帝只有给我们两只眼睛，那只有两只哦，一只应该是注视上帝，并且从上帝而领受他的恩典，他的赦免。那另外一只呢，是应该注视别人，我们应该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去帮助他们。那当然最大的帮助就是帮助他们看着耶稣，注视耶稣，并且从他领受他的祝福。所以一只眼睛看着上帝，看着耶稣，另一只看我们周围的人。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剩下任何一只看我们自己，对不对？都没有剩下的。我们因着基督而活，我们应该也是为了别人而活。我们不应该因为或者为了我们自己而活。但是我们罪人实在太难做到，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自己也为了自己而活，甚至我们两只眼睛都是在注视，都是在看自己。我们当然也希望别人的眼睛也都是在注视我们啊，真难啊。我们真的是又骄傲又自我中心的罪人啊。我们根本没有照着施洗约翰的榜样说，不是我乃是基督。但是我们虽然没有照着约翰的榜样而做，我们今天早上还是应该照着他的话而做。我们现在再也不要看约翰，也不要看他的榜样，他也就是不要我们注意他，对不对？我们今天也已经看了我们的罪，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骄傲的，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要看我们自己，也不要看我们的罪。 我们现在要听约翰的话，也做他叫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要看，我们要注视耶稣基督。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你的罪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在除去我们的罪孽，并且他是非常痛苦的做，他受了肉体上的痛苦，他更受了灵魂上的痛苦，他的父是完全离弃了他。但是耶稣是不是叫人看他多么苦，看他多么可怜，他是不是叫人注意他，他是最有原因可以这样做，从来没有人受过那样的苦。但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了什么呢？他说，看我，看我吗？根本没有。我们现在就听他所说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中三句话。第一，当兵丁给他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没有关心他自己，要人注意他自己，他反而在注意，在关心，甚至在赦免别人，甚至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上的人。好，第二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旁边的犯人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又是在关心别人。第三句，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然后耶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还在关心别人，虽然耶稣在受多么大的苦难，他还是没有叫人可怜他，同情他，他反而是在看别人，照顾别人。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第一想的就是，哇，耶稣多么好，耶稣，我们应该学习他多么好的榜样。没错，我们都应该这样做，你也应该这样做，但是你就是做不到。我们刚才已经 谈论过这个，我们做不到，怎么办？耶稣的确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他更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关心别人的时候，不仅在当我们的好榜样，他更在代替我们罪人做我们所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做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上帝就是给我们披戴了，穿上了这耶稣完整地做到的公义袍子。因为基督的公义现在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父上帝就算我们也是完全做到了。另外，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求天父赦免兵丁和其他人周围的人的罪的时候，他不仅是在赦免，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他也在求天父赦免你的罪。也是因为你的罪，耶稣需要被钉在那十字架上，这样你的罪也就蒙了赦免。还有，当耶稣安慰眷顾他旁边的犯人，说他会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与他同在的时候，他也在眷顾你。你也是犯人，也是罪人，但是因为耶稣也为你在十字架上受死，你有一天一定也会与耶稣一同在乐园里了。还有，当耶稣照顾他母亲，安排约翰要看顾他的时候，耶稣也在照顾你。耶稣就是曾经说过，听了上帝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那上帝的道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叫人相信耶稣。 你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你们就算是耶稣的母亲，耶稣也在关心照顾你们。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救主，他是赦免我们罪的救主，他是赐给我们永生的救主，他是每天照顾我们的救主。今天早上我们看了施洗约翰如何不要人看他自己，他要他们看的是耶稣，他说不是我乃是基督。约翰要我们看的基督，约翰要我们看基督，因为这就是我们罪人所最需要看的。约翰所叫我们看的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我们罪人常常自我中心地叫人看我们自己，注意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罪。但是耶稣来就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在这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好好地默想上帝的儿子如何2000年前来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在这个降临期的时候，我们也好好默想耶稣将来如何会再来一次，为了带我们进入那乐园里永远与他同在。因为耶稣已经这样为我们做，并且将来也一定会为我们做，所以我们再也不必担心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叫人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说跟约翰所说的一样，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可以叫人看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为我们也为他们来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是除去我们的，也是除去他们的罪。是的，不是我乃是基督。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